只是我没有爱，我什么都不爱，我怎么看不见我的未来？你变得不能再对我坦白。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4D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孝天王白春初出茅庐，性娇气傲，把一切全不看在眼里，他就想夜探东海小蓬莱，大闹碧霞宫，打他个大开心呐、啊！结果让白云瑞把他深刺了一顿，撞了南墙了。房叔安给他出个主意，老房说这种事儿啊，你不用请示，你肯定得撞南墙，你觉得心里头有底有把握，跟谁也不用打招呼，你就走东西，到那儿露了脸了再回来，明明有错也就没错了，还可以将功补过，这是最好的诀窍啊。兄弟，你自己敢去吗？其实老方使的是激将法，白春瞅着他一笑，哼，方大哥，都说你这个人坏，我这一看呢，你真够坏的，你使唤傻小子，让我一个人上东海小蓬莱，出了事儿你看哈哈笑，我兄弟你怎么倒打一耙呢？他不是你问我才这么说的吗？我可没那意思啊，请你别冤枉好人。方大哥，我出个主意行不？今天晚上我是飞上东海小蓬莱，你能不能来个舍命陪君子，跟兄弟我走一趟？ 不行， 我说兄弟，我可不是怕，你打听打听，姓方的大江大浪渡过了多少，我没有怕的事儿，唯独这件事儿，我干老再三叮咛，我白老叔再三的嘱托，我说我要抗命不听，跟着你私上东海，倘若两位老人要生了气，还有我的好吗？我兄弟，树哥哥不能奉陪，怎么样？你还是使唤傻小子，我去你不管。我告诉你，方大哥没那么便宜，要去咱哥俩一块去，露脸咱哥俩的，现眼咱一对的，出了事儿咱哥俩情感，怎么样？ 不行， 这事儿我是万万不能从命。 白春冷不丁的把眼珠子瞪起来，什么？你敢不听我的？我告诉你，姓方的，别给你脸，你不要脸。今天晚上你要不跟着我去，我掐死你！别！哎呀，我的小兄弟，你怎么属外国鸡的？说变就变了。好吧，既然你非要去不可，那哥哥我就陪你去一趟吧。不过可有一个要求，说吧，什么事儿？到那儿你得听我的，我叫你上东，你不准上西；我叫你打狗，你不准骂鸡。要这样，我跟你去。要到那儿什么都听你的，非把事弄砸锅不可。行，谁让你的年纪比我大得多呢？我听你的就是。哎，这才是好兄弟，咱们说走啊就走。你说这俩人无法无天，偷着他东西收拾好了。孝天王白春周身上下锦尘利落，手中提着亮银盘龙棍。方叔安斜挎伯伯囊，背后背好了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哥两个把屋中的灯光纸灭，不敢走门走窗户，看看左右无人，低了腰跳到天井当院，再一换腰上了矮墙，飘落在马家殿外，起身赶奔东海边。因为这个镇子叫东海镇，就是靠着海边。两人往下一塌腰，时间不大就来到小码头了。回头张望，并没有被人发觉。哥两个找个地方喘喘气儿，等心完全平静下来，大摇大摆来到小码头。一看呢，还真有不少船在这弯着，有的家呢都比较远，晚上就把船搁在这儿，使船的人在船上睡觉，为的是运货和运送客人。等哥俩到这之后，把几个使船的给惊动了，纷纷的从舱里头钻出来，笑脸相迎。二位上哪去？有什么货需要运送吗？价钱公道。二位坐我的船吗？方叔安一拨了脑袋，我说我们不是运送什么货物的，就是我们哥俩打算坐船呢去办点事儿。上哪儿？你说吧。往里边走，有个地方叫小蓬莱呀，给我们送的小蓬莱那岛子上就算妥了。等这几个人一听啊，都傻眼了。客爷，这对不起，我们不上那儿去，我也不能去。一句话简短，找了六七条船，人家一听都不去，什么原因不清楚。这哥俩傻眼了，为什么呢？虽然说都会点水性，这么老远的道没事赴水去啊，累个精疲力尽的，那犯不上。说什么也得雇船，要没船还真就去不了。两个人就顺着码头转来转去，哎，正在这时候，来了一只船。靠岸之后，有个老者从跳板上登岸，老头往地下一坐，呼呼直喘气，看这意思是累的。王叔安凑过来，老爷子，借问一声，您是使船的吗？ 哦，对呀、啊， 这船是您的。 对， 我们打算到东海小蓬莱拜会一个朋友，打算求您把我们送过去，船资你尽管要，我们绝不打驳回。 王大爷呢，能送我们一程吗？上哪儿？小蓬莱，就是里边那个岛子。哎呀，那地方我可不能去呀。 为什么呢？听说要打仗， 那地方危险，万一靠近发生误会，我这小船也就保不住了，我这条老命还得搭上。你们二位是不清楚，前两天岛子里的道士就向我们宣布过，不经他们的允许，任何人不准运送啊。明明是笔钱，我们挣不到手啊。白春就说，老爷爷您放心，我们绝不会叫你受牵连。假如说要有危险，所有的损失包到我们二人的身上，怎么样？甚至连船值多少钱我们都包，您老人家的安全由我们二人保证，估计不会出事，我们多给船资，您看怎么样？送我们一趟。这老头巴的巴的滋味看看他们俩，哎呀，你说不送吧，到手的银子挣不着。好吧，冲你们二位说话这么干脆，我就冒冒险，估摸着夜深人静也不会出事，是吗？那你们二位上船吧。哥俩上了船了，老头皮毛撤跳，倒转船头，直奔东海小蓬莱。哎呀，这片大水也是无风三尺浪，这小船是飘荡荡飘飘，真好像一叶扁舟啊。哥俩呢都在船头上蹲着，手打灵棚往对面看着，时间不大发现了灯光。老爷子，有灯亮那地方是哪？那就是你们要去的地方，东海小蓬莱。掌灯那地方叫碧霞宫，哎呦，那庙可够大的，里边都是出家的老道啊。这不快到了吗？我老爷子再加把劲儿，要没劲儿的时候我帮帮您忙。 不必不必，别看我年纪大了，我指着这个吃饭呢，这点力气还是有的。 往前又走了一程，船不走了。白春就一愣，老爷爷您怎么不走了？ 这老头四平八稳往船头上一坐，手捻着虚然瞅着他们俩发笑。 您乐什么？怎么了？ 二位啊，你们要上哪儿去？ 东海小蓬莱呀，都说了几遍了。 我看你们二位不要上东海小蓬莱的，我送你们去一个地方， 哪？ 鬼门关。 你们两个人是什么人？ 老朽知道的清清楚楚。你们是不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这个小年轻的叫孝天王白春，对不对？ 这丑鬼叫西部大头鬼方书安，对不对？哎呀，你怎么知道的？ 实话对你们说吧，我奉了金灯剑客夏随良所差，在水面上巡逻， 注意的就是你们。甭问， 你们想夜探东海小蓬莱呀、啊？结果你们错翻了眼皮，坐了我这只船了。 金灯大剑说得明白，遇上你们这样的人， 是杀无赦。你们两个人掂量掂量，还活得了吗？是自杀呢，还是让我费点劲？是愿意死的水里喂老鳖，还是愿意死的岸上？这一点嘛，还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这老头可够狂的，把老方气的，呵，终日打雁，结果被雁把眼牵了，居然没看出他是个老贼，我们还上了贼船了。方栓一伸手，把一尺二寸长小片刀拽出来，二话没说，唰唰唰唰唰，自己先练趟刀。这是干什么？壮胆子。老方把刀亮完了，把大脑袋晃，你呢？ 我告诉你，老家伙，你要知趣的话，赶紧把我们送到小棚来，那算你的便宜。你要不知趣，嘿嘿，不但今儿个抓不住我们哥俩，还得把你这条老命搭上。既然你知道我们哥俩是谁就好，我兄弟孝天王白春多大的能耐你清楚吗？他几个老师你清楚吗？我方栓怎么回事大概你有耳闻吧。你慢说，是你金灯剑客夏随良、卧佛昆仑僧那些高人，我全不看在眼内。老家伙，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哈哈哈哈。方叔安，你吹什么呢？你拿那修脚刀，你唬谁？在别的地方可以，这叫东海小蓬莱，是武圣人待的地方。你这两下子行不通。好老家伙，招刀！方叔安把小片刀举起来，照这老头脑袋上砰砰砰砰砰砰剁了五刀，结果一看纹丝儿没动，也搭这老头没头发，随便剁，把方叔安手腕子是震得发酸。哎，他这才发现一剁一道白印儿。闹了半天，这老者会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整身铜男硬气功啊。哎呀，我兄弟，今儿咱碰到点儿上了，我这小刀不好使，你拿棍子给我砸。白春早就做好准备了，把布套往下一撸，拽出亮银盘龙棍，对准这老头就是一棍。那么说这老头就等着叫棍砸得了，他不是会金钟罩铁布衫吗？不行，分怎么回事？方叔安那小刀上秤腰一腰，连一斤沉都没有，就怎么砍也砍不动，但这棍他可避不住。白春这条大棍166斤，那要抡起来砸脑瓜上受得了吗？凭他的功夫他抵挡不住啊。因此这老者唰一转身躲到旁边去了，白春的一棍砸空了，由于用力过猛，这棍头正好砸在船板上，咔，把二寸多厚的船板整个给砸碎了。这小船一呼上好像没翻了。老者说了一声来得好，绑一脑袋跳水里了。就见水一翻花，老头把上半身露出来，在水里待着就像在汉岸待着那么稳当似的。完了，乐意喝点汤吗？快下来吧。白春这棍子够不着他了，方叔安小刀更够不着了，就知道坏了。这老者 晃膀子就扛船，结果把船给扛翻了。房叔安也会水，白春也会，都不是那么精通的。结果这老者在水里还玩花活，一点房叔安的嘎吱窝，一捅白春的后腰眼儿，哥俩一提气，三口水就呛得不省人事，被这老者没费吹灰之力把他俩拎到岸上。咱要交代清楚，这个岸就是东海小蓬莱了，不是他们雇船的港口了。靠着岸边有一带小树林，这老头把他俩轻轻地放下来，把身上的衣服拧干了重新穿上，然后开始给他们俩控水。过了好半天，这哥俩才明白过来呀、啊！哎呀，呸！呵，脑仁都疼，心里都发烧啊！这滋味甭提多难受了。等他俩刚明白过来，老头用绳子把他俩捆上了。白春睁开眼睛一看，知道被拿了。房叔安也明白过来了， 文老家伙，你他妈真够损的你、哎、哎呀，可也罢了，关老爷还走麦城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怨我们哥俩一时的疏忽没拿你当盘菜，结果中了你的烟炮鬼吹灯了。我说老家伙，你是谁？你敢不敢报通名姓？ 姓方的，你咋呼什么呢？死得眼前了你还发狂呢？我冲什么不敢报名啊？听着，老朽江湖人称长寿仙翁，父姓司马，双名刑天。长寿仙翁司马刑天，是也。房叔安一听，嘣嘣直蹦、嗯。你说什么？你就是司马刑天？ 正事儿。早就听过我的大名吧？ 没有，没有。 你多泄气。白春呢好像都没乐了，心说房叔安呢，你等着吧，早晚呢你有报应，就你这张臭嘴，你不定得叫人怎么收拾你。单说这司马刑天一看房叔安拿他取笑，火就不打一处来，猴崽子，你想在我身上冒坏水你休想，今儿个你们来的正是时候，老爷爷我要开开杀戒，我给我自己规定好了，每一天我要杀俩人，今儿个还没开张，正好从你们二位身上开刀，让你们知道知道老剑客爷的厉害。这老家伙说着话一撩衣服擦亮，拽出一条短把分水峨眉策，奔方叔安就来了。老方一看呢，把原来那老招又拿出来了， 来人来救命，方叔安要归位了，救命。 司马刑天也没拦着，手里端着峨眉刺朝着他乐，好吧，有多大嗓门你就使多大嗓门，有多么大的劲你就使多么大的劲，你就喊破了嗓子我看谁来救你，这是东海小蓬莱，是我们的一亩三分地，你能把谁呼唤来？ 喊吧。房主安也不理他，接茬还喊救命，房主安要归位了。 后来一直喊你没劲儿了， 喊呐，喊呐， 猴崽子，白喊了吧，这回该着我伸手了，我要掏你的心肝，挖你的双眼。伸手把房栓的衣领子抓住就要下手，白春在旁边看着，哮天王不忍呐，心说今天晚上怨我，我要不逼着他来他不来，结果方大哥死在我身上了，我真是对不起朋友。他不忍得看，把眼一闭。可就在这时候，忽然就听见啊，完了，栓完了。但这声怎么不对劲呢？白春把眼睛睁着再一看，就见长寿先锋司马刑天仰面躺在地上，胸口呼呼的往外直冒血，这老家俩眼睛瞪的是溜圆，已经绝气身亡。再看房栓没事，老房那都傻了，嘴张多大，瞪着小眼睛在这盯着。嗯，白春就一愣啊，方大哥，这怎么回事？ 你问谁呀？我还想问你呢。 你刚才没看见？ 我看见个屁！我眼都吓花了。 他一抓我脖领子，我在这等死呢，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叫唤一声就完了。那咱怎么办？换一跑，这还捆着呢。 没关系，咱来二马啃槽的办法，来。我身子转过来，你先拿牙啃，完了事我再给你解开。哎， 那白春二十来岁，那牙口正好，啃绳子不费劲，时间不大，给老方的绳子啃断了。方说安活动活动胳膊，又给白春的绑绳解开，索性家伙都在身边，因为在水里一淹呢，他难受，越难受手越拽得紧，所以家伙都没离手，只是捆的时候这家伙让人家给夺过去了。如今司马刑天胡了八扑这么一死，家伙就在身旁放着，白春抄棍，方叔安抄刀，等把司马刑天翻过个一看呢，闹了半天俩眼儿，这家伙是从后边扎进去的，从前襟穿透的，看这意思又像宝剑又像刀，究竟什么家伙扎的猜不出来。最使人奇怪的，这个人的身法怎么这么快，就在眼前没看着，哥俩就知道暗地之中必定有一位惊天动地的英雄给他们俩帮了忙啊。房叔安不敢高声，冲着小树林一抱拳， 嗯，我说您是哪位圣神呢、啊、哪位菩萨，您可积了德做了好事了。 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需涌泉答报，何况是救命之恩呢，我请您赏脸出来得了，让我们小哥俩也见识见识，迟早我们要报答大恩，您请出来吧。白春捅了他一下，你看见什么了你白话，哎，你懂什么呢，那高人神龙见首不见尾，指定在旁边眯着呢，我说几遍他就能出来，结果房主还说六遍没人理他。后来老方急了， 妈，你出来不？你抓什么大辈算你？你要再不出来，我可要骂你八辈祖宗。 103.3 广播书场。 房树安和白春夜探东海小蓬莱，遇上危险了。哎，结果化险为夷，被一位高人给救了。房树安想解开这个谜，见识见识这位高人究竟是谁。结果软的硬的喊了半天无人回答，房树安赌气也不喊了。他知道这位高人有主心骨，现在是不便露面。前文书咱说过，火烧三仙观，还有个人曾经把白春引到安庆宫，还有今天这个事儿，都是一个人干的。这个人究竟是谁呢？到了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且说房树安和白春一看人家不肯露面，也就不喊了。要依着房树安呢，见好就收。咱们马上顺着原路回到店房。可这白春这小伙上来性劲儿了，跟房树安商量：“房大哥，咱们就这样回去了，这不枉返徒劳吗？肯定我叔叔得摘怪咱们。”不让咱来，咱偷着来了，寸功未立，寸草未得，那不得挨骂呀。依我看已经踏上东海小蓬莱了，不如豁出破头咱撞金钟，打破砂锅问到底，不能让他空来白回呀。您看怎么样？ 哎呀，我说你是真有点命硬儿，我看这意思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 你俩不假，方大哥你乐意不？ 好嘞， 我说过舍命陪君子，我也豁出去了，随我来。两个人商量好了，接茬往里边走。闹了半天这东海小蓬莱啊，这地方挺大，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啊，看这意思比三仙岛还要大着一倍。立时如刀，卧时如虎，这小道是七串八叉，也不知道通到什么地方。可俩人长这么大没来过，也不知道武圣人于和的碧霞宫究竟坐落在何处。你别看从船上看着灯亮了，到岛子上就转向。因此他们弟兄提着120分的小心，顺着小路往前摸索，转来转去，翻过一道小山梁，看着灯光，白春眼睛一亮：“方德，看，碧霞宫到了。” 对了，我估摸着也差不多了。注意啊，这可是大贼窑啊！那些出了名的飞贼都在这儿啊，弄不好咱哥俩可就归位了。 我明白。走，他们顺灯亮往前走。时间不大，到了近前八字门楼，石头砌的大墙都有一丈多高，门户紧闭，周围是竹林环绕。哎，这地方太幽静了，真是世外的仙境啊。但是发现不是碧霞宫，它不像庙的样。哥俩好不泄气呀、啊！闹了半天，这岛子上还有人家，这户人家肯定还是趁钱的， 要不就不能这么气派。他们俩顺着东大墙开始转，打算转过这道庄宅去找陛下宫。等走到东大墙外边，忽然听着院里头有人说话的声音：“ 都准备好了吗？”“ 回老爷，都准备好了。”“ 既然如此，那就开始吧。”“ 哎，开始。”俩人一听什么事儿，半夜前放觉不睡，准备什么玩意儿？来了别白来，要看个究竟。因此哥俩就打算看个明白。白冲把大棍一背，脚尖点地，噌窜上高墙，单胳膊肘挂墙头，把大棍横到墙上，掌身往院里看。这房叔安这能耐二五眼，他想往上窜那可费老了劲了，不过大脑袋也不含糊，退出两丈多远去，卯足了这股劲儿，也窜上来了。白春还拉了他一把，老方把胳膊肘垫在墙头上，把小片刀压在胳膊底下，晃着大脑袋往院里看。就见这院里灯光明亮，他们从远处看这亮，就是这戳灯立灯火把照如白昼，而且这个院落又平坦越宽阔，正中央放着两张桌，桌后头坐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可这老头可够老的了，人头鹤发呀，雪花白，在你脸面是通红，鼻子头闪光，借着灯光这俩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腰板笔直，坐到上垂手，光头没戴着帽子，身穿着又肥又大的葛布袍，手里边拖着一对铁球，这对大铁球好像那苹果差不多少，在手里来回倒腾着。再看这老太太人头鹤发，也老的不像，脸上也是红晕晕的，手里拄着一条龙头拐杖，穿的衣着很朴素，腰里一根带子，桌上放着茶壶茶碗瓜果梨桃。在他们的身后站着十五六个仆人，有男有女，都规规矩矩垂手侍立。在桌的前面是块空地，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年轻的。再看这个男的个头跟白春仿佛，细腰炸臂，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这小伙长得非常那么帅，白巴巴一张简面，宽脑门，尖下颌，弯弯的细眉，一对笑眼儿，那就是不管他生气还是悲哀，你瞅眼睛老是乐的，鼻似玉柱，方开口，满嘴锃明刷亮的小白牙，脸上带着稚气，看这样啊，不超过十八岁，手里头提着一条龙虎棍。在他的对面站着个女孩，这女孩可能比那男孩稍微大着一点，但也不超过二十岁，短衣襟小打扮，绢帕罩头，汗巾纱腰，周身上下葱心绿，在手里头也提着一条棍。这条亮银盘龙棍锃明刷亮，是夺人的二目，也有压卵粗细。在这老头和老太太的旁边还站着一个人，这人五十来岁吧，方脸，红扑扑的脸膛，三绺黑胡， 头上戴着扎巾，身穿箭袖，腰配长剑。反正从外表上来看，好像是祖孙三代人。干什么呢？老头老太太和这五十来岁的人要看看这一对年轻的孩子练功的情况，要练别的他们就不看了，练棍。你想白春就是练棍的，他酷爱这种兵器，受三位老师的真传，所以白春一看呢就入了迷了，心说真新鲜，这户人家是干什么呢？怎么住的东海小蓬莱？他们跟武圣人于和、金灯剑客夏虽良是个什么关系？得有意思啊！看表面上不像是歹人，可又一想，那歹人的脑门上也不贴贴，也不赞字儿，这玩意还很难断定。白春这心里胡思乱想，就注意看着。就见使棍那小伙冲那姑娘一抱拳：“姐，哪回我都输给你，今天晚上啊，我非赢你不可。”“不见得吧，我看你还得输。”“嘿，还得输。我练了点绝招，今儿我抖了抖了，姐你可注意啊，别怪我手下无情，要把你伤着，可不怪我。你别吹牛了，快点，既然祖父祖母叫练，咱就练吧。哎，准备好啊，我现在可动家伙了。”哎，泰山压顶就是一棍。那个姑娘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往上一下，两条大棍碰到一处啊，震的人耳膜都发酸疼。再看那小伙子搬棍头现棍尾，奔姑娘双腿便抽，姑娘垫不灵腰飞身往上纵，把棍躲开，以上是下，照着小伙就是一棍。小伙使了个金蟒大翻身，唰躲出有一丈多远去，姑娘是一棍打空，两个人往一块一凑就站在一处。白春一看认得，姑娘一伸手使的是九宫八卦连环棍，小伙使的是罗汉棍，这个棍招自己都会。白春一边看一边点头，罢了，身手不凡呐，看着样这男的和这女的都有把劲儿，不然的话不能使这么粗这么有分量的棍。好好，练的是干净利落呀。哎，白春还纳闷呢，怎么他们棍子的套路跟我学的这套路这么相似，真好像出自一门呢。我忘了问我师父了，除了我之外别人谁还会这种棍。看着看着，这一对男女唰招一变，变成白圆棍翻天365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两个人被棍子带的简直都飞起来了，这院里头棍风烈烈，多人的耳目啊，把房叔安和白春都看呆了。不单是他们俩，院里这些人也全都呆了。这时就见使棍这小伙子喊了一嗓子：“姐你可留神招！”啪啪啪啪啪啪，招数一晃，使的是静命连环绝红棍。白春也会一招能分八招，专打人的下盘 前胸以下两腿小腹，出手如电呐、啊！白春一看，哟，把绝招拿出来了。这姑娘能躲得开吗？可够呛啊！虽然是练武，跟玩命没什么区别。他再看这姑娘，毫不畏惧，闪展腾挪，棍法出奇，啪啪啪，左躲右闪，把棍给躲开了。满院的人全都鼓掌喝彩。这白春呢，就忘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了。他羡慕人家练得好，这一高兴，他倒没叫好，他这身子难免有点发沉。就这么一动弹，墙头上发出点特殊的声音，被那院里人听见了。那白胡子老头听着声音之后，抬头一看，哎，什么人？把白春吓得一缩脖，跟房栓飘身跳到院外了。快走！房栓就埋怨白春，净怪你。你不说探碧霞宫吗？跑这看什么热闹？要依着我早走了，多悬呢！两个人转身刚想走，走不了了。人家院里之人呢、啊，都会两下子。就拿手下的仆人来说，一个个身法如电，纷纷从院中飞出，把去路拦住。连那老太太那身法都够快的，拄着拐棍把道路给拦住了。那老头拖着铁锹在后边，五十来岁那位长剑在手，这位练武的一男一女横棍把道路拦住，两人叫人包围了。就见那白胡子老者打量打量白春和房栓，把脸往一沉：你们是哪儿来的？嗯，三更半夜到我的家宅探头索脑，你们欲意何为？五十来岁使长剑那个一听，别，这还用问吗？肯定他们不是好人，要了他们的命就得了。说这话的时候，使棍的小伙子往上一纵，奔白春就来了，一上是下就是一棍呐。白春一看不还手不行了，横掌中亮银盘龙棍往上一招，咔呀啦！这下热闹大了，打白春那小伙这棍子飞了，日，飞出有十几丈远去，被那小伙震的是两臂发麻，翻手心一看，往虎口震裂，耶耶！好小子，你真有把劲儿，快给我捡棍子去！有俩家人把棍子给捡回来，这小伙拎棍在手，又扑上来了。这就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可见孝天王白春的力气没边儿了。白胡子老头一看，赶紧把手往空中一举，啊！他那孙子不敢过来了，爷爷，我手都叫他震破了，废了，躲在一旁。你们俩究竟是谁啊？谁让你们来的？还不报通名姓吗？年轻人，我可告诉你们，你们别想歪点子，打算在我眼皮底下逃走，没那么便宜。不信你们上眼。这老头把手中这对钢胆呐、啊、举起来，对准前面一棵树，这棵树也有碗口粗细，老头喊了一声招， 两颗铁弹飞出，咔，把树砸为两段。还没等钢球落地，老头飞身经过去，伸手把球给接住了。这得有多大的功夫啊！两人全看在眼里了。老头一笑，看见没？你们俩要想跑，这俩钢球就给你们俩准备的。莫非你们的身子比这棵树还坚硬吗？房叔安看看白春，白春看看房叔安，知道坏了。遇上这老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你看白春没什么经验，房叔安行啊。老房把小片刀往身后一背，又耍二皮脸，晃着大脑袋过来了。罢了，老朋友，你这一伸手，我就知道您不含糊。咱老哥俩看这意思差不多少啊。不过呢，我要解释清楚，别误会。我们俩不但是好人，而且是好人，是特别特别好人。方才你们说那话有点不对劲儿。要说谁派我们来的，鸟人，咱也不必瞒着了。倒坐南衙开封府的包青天，四帝仁宗皇帝陛下派我们来的。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呀，人送绰号西部大头鬼，我叫房叔安。这是我小兄弟，人送绰号孝天王白春是也。他亲爷爷白金堂，他那个爷爷白玉堂，他父亲玉面专诸白云生，他老叔就是赫赫有名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方叔安报名就对了，那位说他不报多好，不行，不说也瞒不过。这老头闻听此言，瞅瞅老婆，老婆瞅瞅老头，啊，怎么，你就是白金堂的孙子啊？白春也愣了，是又怎么样？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你家人不认你家人了，赶紧请到院中一叙，请吧。这帮人说请，没走正门，刷刷刷从墙上人都跳回来了，白春也跟着进来了。房叔安费劲儿，老房刚才吓了个不轻，把这能耐丢了有一半。老头一看他是二五眼，干脆把他拎进来得了，就像拎包似的，提着脖领子绕啪摔院里。老房一看对待客人有这样的，还有点太不礼貌了。房叔安站起来，晃晃脑袋，活动活动腰腿，分宾主落座。老头报名，这什么地方？他们来这个地方叫翠竹林演艺仙庄。这个白胡子老头，人送绰号叫铁爪神鹰，姓苗，叫苗振东，苗老剑客。那老太太拄拐杖那位，您别小瞧了，人送绰号母夜叉行事，那也是剑客的身份。五十来岁那人使长剑的那个，就是苗振东独生子，人送绰号闹海龙，叫苗夺。使棒子这个小伙，人送绰号叫神棒无敌镇九霄，苗旺。那个姑娘叫东海芙蓉苗灵玉，老苗家家族。认识白金堂吗？太认识，不但认识，两个人是磕头的把兄弟，过命的好朋友，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后来都成家立业了。白金堂远在浙江金华府白家岗， 苗振东才落得云南昆明府。之后啊，书信往来不断，白金堂和白玉堂死的都非常惨，苗老剑客心中非常难过。别看多年信息不通，但是关于老白家的事情，苗老剑客也经常询问呢。今天没想到开封府的人来了，尤其白春到了，这一报同名姓勾起旧情，老头心里的不是滋味啊。坐在这儿问这问那，打听得非常详细。一开始白春和房主安提高警惕，恐怕这老头说瞎话耍什么花活，后来发现这是多余的，老头是正人君子。后来苗老剑客就问二位啊，说实话吧，半夜你们到了东海小蓬莱为什么？是不是为金灯剑客下随良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还那个烟光大法师古月而来呀？房叔安一听他全知道啊，哎，老爷子您说的是千真万确，看见没，我们身上都带着海捕公文龙鞭信票，就是来抓这帮贼归案的。哦，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哎，来了三四十号吧。最著名的高人是谁？那还用问吗？就是我干老白眉大侠徐良，我老叔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还有我这小兄弟白春。我说你有病啊，我哪说错了，你乐什么劲儿？我听你这乐不是好乐。老头马上收敛了笑容，方老爷，白春，你们的胆子特意的大了，就凭你们敢夜探东海小蓬莱，就凭你们这三十来人想抓金灯剑客下随良，这不是白日做梦。我不是潘大，孩子们，是非之地不可久待，你们赶紧逃走，这会儿走还来得及，倘若被人家碧霞宫的人知道了，你们就是累生双翅也难以脱逃啊。另外转告徐良白云瑞快走，走早了是便宜，如其不然你们是一个也活不了。我说老爷子别吓唬我们行不行，他怎么就活不了呢？苗老剑客被逼无奈，只好把事情的经过